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最近奥巴马集团的对朝制裁施压骚动达到极点一事10月6号发表了谈话。谈话说，奥巴马集团不但不正视已发生变化的我国战略地位和大势所趋，从对朝政策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竟敢侮辱我国的最高尊严，同时调派战略资产部署到我们的眼前进行军事威胁和恐吓，甚至不隐瞒其策划打垮我国体制，而且还强迫一些主权国家同朝鲜断绝关系或者降低等级等，百般企图孤立和扼杀我国。但这只不过是在同我国的政治军事较量中连战连败的败北者的垂死挣扎而已。国际法明文规定，主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他国司法权的对象，但是奥巴马集团无视这普遍化的国际法律原则，刁难和折腾那些不顺从自己的国家，挥动所谓的单独制裁、第二次制裁等制裁棍棒，他们实在是个无赖集团。联合国宪章未曾规定过核试爆和弹道火箭发射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但是美国违背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制造一些禁止我国核试爆和弹道火箭发射活动的决议，从而已经犯下了违反国际法的罪恶。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一个其针对我们生命的矛头，反而刺杀他们的令人痛切的现实。